那清朝大清朝的时候就有了。 对啊，公元1644年，也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啊，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学校啊，历经叫八旗官学，你听着就是从你们家那片过来的。 官学那就是这个朝廷办的 啊，对啊，而且是八旗啊，清朝的经政书院啊，宗室觉罗八旗学堂，还有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定为北京市第一中学了，如今呢是一所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12年制的北京实验学校，现在知道吧？ 啊， 改名叫北京实验学校。这北京实验学校也是运用了一大批名师大家和栋梁之才。 都有谁呀？ 你比如说像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罗长培， 嗯 啊，人民教育家许楚波啊，这个都是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嗯， 老舍 啊，老舍先生， 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吧？老舍，还有包括像很多刘白羽，著名作家，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谢承仁啊，包括很多现在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什么黄建中啊，包括咱们李素丽 啊， 都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是吧？ 啊，也成为一代人的榜样了嘛，是吧？这是北京一中，现在叫北京市实验学校。 对， 啊， 这说完一中，它肯定按挨家排下来，它得有二中啊，对吧？ 二中、三中、四中，这都是百年老学校。 那咱一个一个说哈， 啊， 北京二中啊，其实历史也很悠久 啊， 始建于1724年， 哎呦， 到现在算算呢，291年，也将近300年了。 嗯。 它的前身啊是清室觉罗八旗左翼宗学， 嗯， 这个左翼宗学啊是清镶白旗子弟学校。1905年戊戌变法，左翼宗学就改建为左翼八旗第5初等小学堂。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排了， 啊， 他就排在第5了。 是，到了1910年的3月份，又改叫左翼八旗中学堂。1999年呢，被批准为北京市首批全国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校。学校啊，在北京市的中心区域，就在东城区东灯市口那个内务部街啊。 嗯， 这您得找找。这个学校现在的指导思想啊，叫做全面优质，追求卓越，也形成了治学严谨、朴实无华、稳健务实的办学风格。 嗯， 而且这学校啊，不仅教得好，也特别注重学生的生活。人家还开创了实验自助餐式的学习模式，就比方说啊，除了咱们正儿八经的课本上那内容， 嗯， 还要开设网页制作、 嗯， 跆拳道、摄影40多门选修课，也为了培养学生这个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学生也特争气呀， 嗯， 这么多年啊，历年的中高考成绩那都属于市区名列前茅啊，很多同学也能在国际或者全国的竞赛当中取得特别优异的成绩。 哎呀，要这么说，咱要是顺着往下说，这得说到什么时候算头啊？ 学校太多了， 是吧？您， 嗯， 咱跳着点说吧。 行 啊，北京的百年老校实在是太多了。 嗯， 咱们简单讲讲啊，比如说从一中、二中说完了，咱们跳到25中。 这一下跳20多所。 哎呀，这个北京市第25中学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校啊。这最早呢是在这个1864年，当时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的。 哦 啊，然后呢，这个北京，也算是最早的育英学校。 嗯 啊，咱昨天在节目里边跟大家简单介绍过， 是 吧？这个学校应该说培养出了大批的英才。据说呢，像徐冠华， 嗯 啊，这是院士，是吧？还包括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孙福林， 嗯 啊，中国足球协会的主席缅维斯， 嗯 啊，下象棋国际象，围棋下的最好的不是象棋，围棋， 嗯， 棋圣聂卫平 啊， 包括仁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林连坤， 嗯 啊，著名的这个歌唱家王杰石 啊、 姜昆，这些据说都是25中毕业的 啊，他们都是校友。 哎，是58年的时候呢，北京的10所红旗学校之一，当时就有25中 啊。 60年代的时候，25中就已经是北京市重点中学了。 你人家当重点中学已经当了40多年了。 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啊，真是，哎呀，路过这所学校的时候，你就想想，您看过林连坤先生的戏吗？ 嗯， 或者说您知道棋圣啊聂卫平啊，喜欢足球的话还知道年维四，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边出来的， 是吧？ 嗯， 这说完了25中啊，咱们再往后跳着说 啊， 来说说166中学。 166 啊，这166号。北京市166中学呀，创建于1864年。 嗯， 这前身啊是蜚声海内外的 备满女中， 嗯， 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十所市属重点中学之一的女十二中， 嗯， 七十年代啊就更名为现在的第166中学，培养的这学生啊那是遍布国内外的各行各业， 嗯， 比方说啊，原卫生部部长李德全，著名作家冰心， 嗯， 啊，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秀英，包括物理学家王成书，化学家蒋立金，还有戏剧家孙维世，表演艺术家张云英和钢琴演奏家鲍慧乔，这都是这所学校的知名校友。 哎呀，有的时候去166那边溜达哈， 嗯， 看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也想，哎呀，你说这学校当年备满女中 啊，18几几年 就有了， 是。 哎，当然了，现在周边的学校实在是太多了，好学校可能也比较多哈。 是， 这所学校显得可能不是特别显眼，但是如果您知道这段历史的话，会觉得哎呀，下回再逛那一片那么多古迹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眼。 人家不显眼，那叫低调而厚重，有内涵。 哦。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百年老校啊。 嗯， 哎呀，接下来从166咱们接下来就跳一些不排数字的一些学校 啊， 对吧， 打算说哪所。 那首先提的就得是汇文呢 啊， 对吧，北京汇文中学， 嗯， 这也是百年名校了， 是 从1902年就在崇文门内啊，这个船板胡同。 嗯， 1904年呢，当时改名了，叫汇文大学堂。 嗯， 1918年呢，这个汇文大学部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这迁到了海淀区今天啊北京大学的这个校址。 嗯， 26年3月的时候呢，汇文中学有了第一任中国的校长，之前都是洋人啊，这高凤山博士。而且呢，在1927年6月啊，报给了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开创了教会学校在中国备案的先例。应该说汇文中学呢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传统，培养出了像什么彭雪枫、张克侠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 啊，当然了还有像什么院士啊为代表，很多，哟，这一说太多了， 一大串 啊，一大串。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这个人家好几回历次被评为市级重点中学啊，都是有他的。 啊， 2001年的时候呢，汇文中学成为北京市第一批示范性普通高中校， 是吧？ 哎呀，这个路过崇文汇文中学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学校也是百年传承哈。 啊， 当然了，现在不光是现在也不叫崇文区了哈， 现在是 东 城区 啊。谁有时候说的时候还有点别扭， 反正就在那一片，大家知道在哪就行、 哎。嗯。 说完了汇文中学啊，再跟大家说说鲁迅中学。 嗯， 北京市鲁迅中学啊，是原来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校的旧址。 嗯， 人类明灯啊，这个被称为人类明灯的鲁迅先生， 嗯， 就在1923年到1926年啊，就在这个女师大执教。 所以你看，人家现在改名叫北京市鲁迅中学了， 是吧？ 嗯， 人家学校内啊，还有这个保存完好的鲁迅先生当时教课的时候啊，给学生演讲的礼堂、讲课时候的教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那个礼堂啊，现在辟为了鲁迅生平展示。 嗯， 而鲁迅先生的夫人徐广平女士呢，曾经为当年反封建教育的女师大风潮的中坚力量，也在318惨案当中不幸牺牲的鲁迅先生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也是方存千古的英雄。 嗯、这个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课文，不能 刘和珍君，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记过哈。 对，人家这个原话说，陈永儿有爱的、永存和蔼的、微笑的旧影，是全校师生永远的珍藏。 嗯， 1931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也为这个刘和珍和杨德群两位烈士所建的纪念碑啊，到现在还是完好的伫立在校园的青松翠柏之间。 嗯， 碑上啊还刻有民族英雄文天祥所撰的《正气歌》当中的名言。 嗯， 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 生死安足论。 嗯，你看这鲁迅中学，如果您也是非常喜爱鲁迅的话， 嗯， 我觉得上这所学校如果能参观的话，可能感触会更多一些。 不过其实也能通过这个校园的文化明显感得出来，感觉得出来， 嗯， 鲁迅中学和之前我们介绍那几所中学的校风啊， 嗯， 包括整个校园的这个带来的这种这个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所百年老校啊， 嗯， 这在百年老校当中算年轻的。 是吗？ 啊，这才100岁，一百出头啊，这个不像人家动不动600岁啊，300多岁，人有区别， 嗯， 那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 嗯， 师大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始建于1901年啊，前身呢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中学之一啊，叫武成学堂。 嗯， 1912年的时候改名了，叫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建校100多年嘛，出头嘛，应该说，要说师大附最有名的是因为历届校友当中啊，有好多名人。 是吗？都有谁？ 据说哈，著名专家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好几百人。 嗯， 仅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和工程院的院士就有30多位， 高产呐。 你看著名的革命家赵世炎， 嗯， 科学家钱学森， 哦， 都是师大附中这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师大附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为师大附中题词。 嗯， 啊，这个胡锦涛也曾经多次接见过师大附中的一些师生。北京师大附中的历史应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中学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呢，也是学校人家设施精良 啊， 师资雄厚， 嗯， 所以你看师大附，如果呢你能去那儿的时候，你就特别自豪。你看我跟那么多名家，30多位院士都是一校友， 是 吧？ 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个历年来这个中考、高考啊，一排这个榜的时候啊，那师大附的学生永远都是名列前茅啊，这教学水平也确实是摆在那儿呢。 是是是。 说完了师大附中啊，咱们把目光往通州看一看啊。这通州区不得不说，那就是陆河中学。 哎呦，我现在每天有时候坐地铁回家哈，那个鹿城方向的地铁总是人多，我就想在这些拥挤的人群当中，有没有陆河中学毕业的一些学生呢？ 当然有了，咱们这个身边好多同事 啊 就是陆河中学毕业的， 是吧？ 人家陆河中学啊，创办于1867年，最早啊是建于通州城北的陆河南塾， 塾哈 啊私塾的这个塾， 哎， 后来啊就发展成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一所神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就改名叫陆河书院。到了1895年，这个换了一个地址，也扩建，后来呀，就这个先后改名为协和书院、华北协和大学。1900年迁到了现在这地址，重建。1918年呢，他的大学部就迁出去了，人家组建了燕京大学。 哎， 而中宅部啊还在通州原址，一开始叫做私立陆河中学校。到了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公立的完全中学。先后也经历了河北省通县中学校， 那你听听，那时候还算河北， 河北省通州一中，这后来就不回北京了吗？ 啊， 北京市通州一中， 啊， 北京市通县一中，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 啊， 到了1988年啊，就恢复为陆河中学的校名。 嗯， 在这片教育沃土上，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像著名中科院院士黄坤、侯仁之、谢新玲。西部歌王王洛宾，哈，著名的乡土文学大师刘少棠，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仁堂和一大批共和国的部长和将军都是学子的杰出代表。人说群星灿烂啊，也为陆河中学赢得了崇高的社会荣誉。 哎呀，你看现在通州发展多快 啊！ 但是你看发展再快，有这所百年老校跟那儿垫底儿， 是 也觉得特别的有文化和传承， 镇着呢， 是吧？其实真的啊，咱们同事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好多都是陆河中学毕业的， 是吧？ 然后我当时跟他们吃饭一聊天，哎呀，一说自己学校的时候，他们就特自豪 啊， 学校里边有湖，有古建筑，据说你知道有一部这个电视连续剧 啊， 重案六组 啊，知道知道 啊，就是第一部据说选景他们那个办公楼就在陆河中学边 啊，在那儿啊 啊，因为有那种古校的那种感觉， 哦， 啊，这当然据说啊没考证过，但是我觉得能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哈，啊，看着那种百年老校的这种历史建筑，可能那种书香味儿感觉更重一些。 对，一听校园风景就十分的优美啊， 哎。你发现现在有的时候吧，就读书也好，写字也罢，然后就是环境特别重要。 首先你得找那氛围。 是， 你比如说你现在家里边你写字台上乱糟糟的，什么东西都有，包括你单位的办公桌上也是乱糟糟，什么东西都有，你就没有学习或者是看书那种心气儿。 当然了，要不然人家孟母择邻孟母三迁，这说的不就是环境对于孩子学习的影响吗？ 那说的不是买学区房啊。 嗨 不，话说回来了，有的时候真的在这样呢百年老校当中学习，可能打小就会有一种这种文化的侵染。 是的，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些北京城的百年老校，希望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能够对这些学校多一份了解。 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作为这个北京市民啊，能增强这个城市荣誉感的一种特别好的方法。可能那些景点和饭馆、老字号咱都说烂了说熟了，这个不仅知道这些大家伙都知道的这些东西、还知道了一些像我们这种外地朋友不知道的这些东西。 是， 等有朋友来到北京的时候，咱给人介绍吃完那些老字号的那些好吃的之后、咱再盘点盘点这些历史悠久有着充分深厚文化积淀的这个中学也好，小学也好，高大学高校也好，这档次一下就上去了。 北京向来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它大气 啊， 城市大气，大气的表现之一呢、就是能自嘲 啊。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出身于在这些学校里边读过的，就是百年老校里边读过的一些朋友聊天，哎，我们学校当年破破烂烂的啊，我们学校当年那个，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把自己的这种自嘲的心态展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能觉得，哎呀，如果能够现代化和过去的古朴结合起来，可能更好一些啊。 是呗。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特别节目《京华秋韵百年老校》。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呢是11假期啊，我们为您奉献的是特别节目、京华秋韵百年老校。 是， 哎呀，北京城的这些百年老校，刚才在节目之中呢，也是向您简单的、粗略的介绍了一下啊。 对， 接下来呢，着重跟您谈一所特别有意思的百年老校 啊，这要细讲了。 哎，对对对，北京35中学 哦， 35中。北京35中学啊，始建于1923年、这个要说够100年了吗？ 1923年的话， 稍微差点意思啊， 很快了， 将近90多年的这种发展， 对， 走出了很多的名家，像什么王光美啊、邓稼先呐、陶希平啊，现在呢已经成为一所全面育人、特色鲜明的市级示范学校了。要说这个。35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历史的， 是吧？ 在1923年啊， 嗯， 北京高师叫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9位 毕业生，人家呢自己集资创办了私立北京志诚中学，而且呢当时也聘请了像李大钊邓翠英啊这些教育界的社会名流啊、作为校董， 啊，校董会提出的办学宗旨是改变民族落后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人叫志成学校嘛。志成中学这个成立之后呢，这也是秉承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到了1923年啊，当时呢是北洋军阀混战，列强侵占中国，当时社会上的教员已经据说有8个月拿不到薪水了。 是吗？ 啊，教育部当时就罢工，学校罢课，学生们无学可上。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之下，志成中学的这个诞生就倍显关注了， 是， 对吧？1923年夏天，读书期间曾经执教的北京高师毕业生，人叫初告，一共是9名同学 啊， 这不是决定让学生有一个读书的地方。受当时先进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们提出的是什么呢？要根据教育机构均等的精神啊，贫者免费，富者纳费。也就是说，你要是没钱，你就不用交钱 啊， 你要是有钱，你就得交钱。这个企图消灭现代教育为资产阶级啊独占的社会病态， 就是人人有学上，不分贫富贵贱。 这是他们当时的原话 啊。 当年的8月12号，当时的《晨报》以“大有望之志成中学”为题，还报道了当时志成中学的建校的这个情况。志成中学第一任的校长呢是翻译家初告啊，董事长呢则是担任过北师大等多所大学校长的邓翠英。为了使学校能够顺利开办，9名创办人每人捐了200块大洋， 这是启动资金。 15位校董都是学校的特别赞助人。特别得提提李大钊先生。为了帮助志成中学克服困难，先后2次捐了1600块大洋。 他一个人就捐了1600块。 当然了，除了有捐款之外，人家说了，人说我们得节约开支。创办人啊，这些在志成中学任职的创办人说，我们都不拿工资 啊， 只能在校外兼职，不在校里边兼职。校里兼职你还得给钱，不是吗？ 根本不指望这赚钱， 所以挣一些收入来维持生计吧。8月17号，志成中学正式开班了。校董提出的宗旨就是改变民族落后，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嘛。校训叫诚、真、勇、毅， 就4个字。 所以你说现在很多学校都有校训啊， 是 有多少学生能背得下来自己学校的校训？ 是呗， 是吧？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平民学校之一，志成中学呢以低标准、低收费来招收学生，为广大贫苦人家的孩子也是敞开了学校的大门。与此同时呢，学校真是把钱用在刀刃上。 怎么了？ 高薪聘请名师 啊， 绝大部分的教师都是北京高师毕业生， 钱花这儿了。 老校友们都说志成中学是广授研教，入学易，升级难 啊，松进严出。 志成中学呢以优秀的师资和活泼的管理吸引了很多学生报名，其中不乏一些学生从其他学校人家转学来志成这儿读书的， 这心够诚的。 在上世纪30年代啊，像抗战的英雄王光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王光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们兄妹三人都曾经在这个志成中学读书。王光美读书的时候呢，据说数理科特别强，所以呢专门转学到数理科突出的志成中学。中学时代呢曾经获过北京市数学竞赛的冠军，是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 是吗？ 同时呢也是志成女中啊，志成中学女排校队当时的队员，就是排球队。更鲜为人知的是啊，王光美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1930年啊，当年才14岁的王光复考入了当时的志成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啊，这个他报考了南京空军，并且呢毕业于空军特训班第9期。43年的时候呢，参加了中国空军和美国陈纳德领导的这个飞虎队。组成了中美空军混合团3大队，任7队副队长。因为他当时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在空战当中他一个人累计击落日军敌机9架，被当时说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 骁勇善战啊。 2005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活动当中，当时胡锦涛还亲手为王光复佩戴了抗战胜利的纪念章。 老英雄。 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这董事长啊，这个邓翠英。有4个儿子，分别是邓建中、邓昌明、 邓昌国还有邓昌黎，他们那董事长的孩子嘛、 啊、 也选择读这个志诚中学， 嗯， 日后都成为各个行业的翘楚。 是吗？ 你比如说著名的音乐家邓昌国， 嗯， 说在志诚中学我们度过了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 啊。音乐家， 哎，这个邓昌黎呢是著名的高能物理加速器的专家，在美国的费米国家实验室主持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加速器， 嗯， 回国之后讲学的时候还受过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呢。 是吧？ 啊，志诚中学给学生的评语据说是优美恰切， 嗯， 令学生是终身难忘 啊。这还有特点呢、 啊、比如说当时据说这个邓昌黎在校时的评语是忍耐艰苦，压下野马样的心。哎呀，这孩子嘛，上学谁都有调皮捣蛋的时候。 对， 这十七岁的人啊，永远在默默的发掘着那些伟大的艰涩的科学思想。 这老师的评价其实还挺准确的。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评语就会让人记忆深刻，对吧？ 很生动。 而老师给邓昌国的评语是、 嗯、 他的反哑铃激动给我们青春的意志，优美的旋律如同他的性格，像早春湖水一样的平静和柔和。 其实说白了就是夸人邓昌国、 啊、 小提琴拉得好， 是吧？ 嗯， 所以你看反哑铃哈、 啊、 violin 是吧？所以你看这样的评语，你现在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什么勤奋好学，什么团结同学，遵守学校纪律。 我上学的时候，该生成绩稳定， 啊、 什么课堂纪律良好， 对吧？这就不如人家写的那么优美。 嗯， 上世纪三十年代啊，当时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嘛，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志诚中学的师生以强大的爱国情怀投入到这个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 嗯， 九一八事变之后啊，志诚中学的所在的这个丰盛胡同啊，办起了特班 、 专门招收入关的东北流亡学生 啊，这么个特。 哎，1935年爆发的129运动当中呢，志诚中学的同学也加入到游行的行列当中了。那么其实在后来的很多的历史事件当中都有很多志诚中学的学生前赴后继啊，你比如说像抗美援朝，这个新生中学的这个初中生毕业班同学就报名参军，后来有近百名，就是两批近百名同学被批准加入到军校。 嗯， 所以你看这么一晃，从那个年代到现如今，35中确实是成绩显著哈。 是。 哎呀，50年代35中呢，这个过街通道呢被师生戏称为天桥。 一中学还有天桥？ 哎，这过街天这个通道嘛。 啊啊。 这南院一端的天桥左侧有一道令学生驻足的风景线。 嗯。 就是展示学校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的布告栏 啊， 你看有什么航模， 嗯 啊，扇板， 嗯， 国乐啊，舞蹈，诗歌朗诵，球训， 哦， 百花园，这算是吧？ 是呗。 每个学生在这儿都能够绽放自己的光彩。 这学生的是课余生活还真是挺丰富多彩的、啊。 哎呀，您像在35中读了6年中学，毕业于1960年的这个李彦南，见证了民乐队的成长。 嗯， 说那时候啊，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呢也是经费困难。没有支持乐队活动的专项开支，只有几件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民族乐器。这个报考国乐队啊，需要自带乐器 啊，这学校没有。 哎，于是呢，他有的人呢寻访亲友去借，有的自己做啊。当时据说有一位高中同学用一个高筒的铁罐头盒、 嗯、 啊，插上旧琴杆 啊， 制成一把音色特别奇妙的二胡。 这都行？ 也不知道这音色到底有多奇妙啊。 嗯， 艰苦的这个条件也是极大的锻炼了学生们的这种自理能力、 啊、 无论是这个这个有谱版本还是买不起的乐器哈、啊、演出服还有那种谱件折椅， 嗯， 反正都靠大家去借。 嗯， 无论在什么地方排练演出，从来没有家长陪伴什么送水啊，然后什么招待饭呐、啊、 这都没有、 都没有， 学生自强自立。 哎，现在你看咱们也经常是说报个班， 嗯， 学个钢琴，学个小提琴，那家长都是车接车送， 那家长比学生多、啊、 所以你有时候真是，哎呀，这个那个年代确实物质稍微差一些， 嗯， 民乐队就凭着这股闯劲儿也闯出名气，受邀啊到其他单位演出。现在呢，35中这个金帆民乐团已经成为北京市学生乐团当中规模最大、编制最完整的民族乐团了。因为王哥可能不知道，北京的这个金帆艺术团 啊， 非常的有名， 是吧？ 啊，金帆民乐团， 嗯， 这应该说是在好几次市级比赛当中，人家夺了冠军， 嗯， 而且应邀呢到世界各地演出。 那可是个学生乐团 不光是乐团啊，这个体育也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强项。 哎呦，能文能武。 对啊，比如说在1931年的时候，志诚本校高中篮球队、足球队就当时夺得了市级比赛的冠军。当时据说还有很多人也得了个人比赛的一些名列前茅吧，为市级和国家输送了大批的优秀运动员。到了2009年，9月4号那天，北京细雨蒙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乐坛的35中初中部。 初中部， 哎，来学校看看呗。当时温总理也是打着伞，穿过学校操场，来到了当时这个3层的初25班，坐到了教室后边 啊， 和学生一起上课。 哎呦 啊！当时徐俊军老师一声口令上课啊，温家宝还有全体同学一起站起来， 这可新鲜了， 对吧？这个你经常能看到上课什么同学们好，老师好，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环节。 但是平常哪有这个总理跟着一起来上课的呀？ 是是是，人家总理听得特别的专心 啊， 时而还翻看课本，时而做笔记的。 40分钟 一堂课很快就过去了。下课的时候，温家宝还旁边的几位同学还聊天呢。我给你们归纳一下。老师是先告诉我们一个概念，然后启发我们要思索符合这个概念的条件和情况，学会用工具，联系实际如何应用，对不对？开始孩子们，你想跟人家总理，但是温爷爷还是觉得有点拘束， 是。 但是你说你这算是跟温总理同上一节课了吧？ 是啊， 也算是同学是吧？ 能算。 所以大家就开始聊天，聊的就开始慢慢的，哎呦，依依不舍呀。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学校啊，35中，从20几年，尽管我们今天说的是百年老校，它还差个十几年， 小百年了， 就不到10年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段历史也真是让我们觉得，学校从最早的创立到现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体会到这种教育， 说的我都开始羡慕这些学校的这些同学们了， 是吧？有传承哈，有历史，而且呢还有丰富多彩的这个课余生活。说实话，现如今孩子们上学呢，老说压力大 啊， 课业负担重， 对， 还包括报各种各样的辅导班。 对，那个原话那句话一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是 那小夹板就给套上了。 但是我觉得，你看，通过我们讲述这些百年老校呢，看的更多的是这种育人树人的这种理想。 好像咱们整期节目没给大家列过一张成绩单， 是 不 是 吧？ 所以那成绩那分数啊，真的不是唯一的解释说明的指标。 对啊，包括多年之后，你看我们回忆起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小学、初中，可能更在意的不是你这门课程考了多少分， 对， 而是在于像35中老师给你写什么样的评语，对吧？有一些形象的比喻，有一些激励的话，可能让孩子一辈子都受用。 是的，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两天向您介绍的北京的这些百年老校，一方面你看更多的是中学和小学嘛， 是， 一方面是让大家在读书的时候能够那种厚重的历史感， 对， 比如说有机会能在这样的学校读书，能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历史非常的悠久， 没错， 能够体会到别人的一些光辉。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些学校的教育，能够让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真正让孩子懂得不光是知识，而是我们能够生活的有乐趣。 对，其实这些尤其是在基础教育过程当中这个阶段更是特别重要的。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跟您唠叨的这些百年老校呢，不知道您都去过没去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是10月6号， 哎， 我们节目恢复直播， 所以就欢迎大家守在收音机旁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大城里的小事。 对，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也是明天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再和大家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